当反正，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得啦嘛，唉，拍档， 喂 ，hello， 好耐冇见啦，喂， 你啊真系好耐冇见啦，你红啊嘛呢排， 吓， 边度都见到你，苹果又见到你 ，RTHK 又见到你，端传媒又见到你， 唔系我都要归队嘅，真系，不过真系好难定啊，系啦，都系 咩嘢好难定啊？我哋好难定， 好辛苦啊！嗱，我今日其实都好多嘢做紧，同埋又病紧，但我都翻嚟啦。 唔系咯， 都唔好意思啊！ 你咁讲我都唔好意思， 我憎你哋咯。 点解咧？ 你又带支酒嚟，明知我唔饮酒，呢、這个仲衰。头先同我食粉，佢对喺我对面食盐西粉、啊。 黐线嘅呢个女人，我叫我冇刻意去叫多啲盐西， 哇！ 嗰碗米线嚟到根本就有盐， 就系、是、一堆草喺我面嗰度。 佢竟然话俾我听，我最惊就盐西，我后边打边炉嗰个落盐西， 我都转台噶。 你系咪黐线？ 哇！家乐又流眼水，又流鼻涕。 其实呢啲咧，我都觉得咧，系一啲咧细个咧，即系屋企嘅嗰个 种得紧要得 就唔系啊，系童年阴影嘅真系。 点解童年阴影啊？ 我都有一，我真系细个咧三年班。我系病咗几个月，病到翻唔到学，同埋系盲咗，我都讲过噶啦。 真系同呢个人有关？ 唔系，系一招啦，唔知点解食粥同埋食 不灵啊嘛，你 系啦系啦，食粥咁啊啲芫茜同埋唔知乜嘢芝麻， 咁你要克服呢样， 同埋葱，跟住我哇，跟住呕咗一日， 所以要食多啲啊。 系啊，我觉得系噶。 即系你， 所以我都话啦，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咩唔食咧，我食咗一个月噶，即系我老母唔下气噶，你咩唔食啊嘛？ 啲人食朱古力又唔 食粥一个月。都得，你我嗰时咁醒就好啦。 最憎薯片， 我嗰时咁醒就好啦。 最憎饮可乐噶啦，阿妈就搵可乐喂我，喂咗一个月唔喂奶。 咁你都唔好当佢傻嘅咁咋，系咯？即系而家我个仔同我讲话，系最中意食朱古力，你话睬唔睬佢啊？我梗系唔睬佢啦，系咪先？ 一定睬啦，阿爸， 你要补偿佢啊嘛？呢排成日都 冇时间陪佢， 陪佢。 其实咧，佢今个礼拜咧就放假，咁谂住而家手头上啲嘢忙完啦，我都即刻要即系多啲时间陪下佢哋。 你想唔同佢飞？ 好内疚噶，其实。 想唔同佢飞？吓，想唔去？ 要31号飞咯，我哋 去边啊？ 去北海道咯。 哦，好贵喎！ 人红嘅自然揾到钱噶啦，游小姐。 唔关事啊， 唔系我觉得呢啲系嗰啲红人， 我哋啲又冇名又冇利嘅， 旺财嗰啲嚟噶。 系啊，冇钱噶， 衰嘅咧。 系啊，你谂下佢做乜？ 揾钱就唔做， 收钱先得。 揾钱就唔做呢啲啦，大把嘢可以揾到钱啦，系咪先？ 你黑就唔系呢啲啦，揾钱。 揾钱我就唔参加呢个阵营啦，啲。 我点解倾到偈咧？咁 样好啦，未有酒都咁样啦，你哋。 听讲你琴日又去旺角嚟， 我想话彩旗真系好靓咯。 靓仔， 打扮过你冚烂衬过 晒，唔系， 唔系， 我觉得佢系自然嘅。 佢嗰件褛系 冇专登嘅， 晚晚都有件褛。 你如果你 唔系慢慢见到，所以我唔知。 你同蔡奇熟咧，你知道咧，其实咁啱佢天气冻，佢咪着件褛咯。平时佢着条即系一对，永远都系嗰对皮波鞋，永远都系嗰条牛仔裤， 永远都未烂衫。 夏天就着条短裤咁样，喂，不修边幅到晕啊！ 系啦，唔衬噶。 但系冇办法，系本身嚟讲着咩都好睇。 佢嗰件冷衫系真系可以着七日嗰啲嚟。 系啊，所以我怀疑都应该有 成日话又系呢件，又系呢件咁。 系咯， 佢做咗摆面咪就嗰件咯。 冇用噶，即系我哋呢啲咧，即系着咩衫着上去都系，即系着喺龙袍子太子咧。 我觉得你好成熟稳重啊。 系咪啊？点解你可以着 T 恤嘅？你今日你唔冻咩？ 系咯，我哋哇，好似冬天，你好似系。 系咯， 我真系唔 系，即系你都有一层嗰啲咩嘢保护紧自己啦，应该 嗰层叫脂肪， 米芝莲啊， 系点啊？你喂，好耐冇见喎，你哋点啊？ 系啊，我好耐 咩冇见啊？琴日先见完你， 你即唔同身份啊嘛，同埋你都唔得人睬我啦。阿 Donna 又出边咧，哇，个个都围住， 系啊，一出亲去咧，佢梗系啲帐幕啊、大台啊， 招 呼紧啲嘉宾啊， 即感觉上咧，我唔好真系搞住啦，唔好阻住佢做嘢啦，即好多人都要去招呼 啫，系嘛？ 我唔系啊，真系即所以咧，我哋好识做嘅，我哋会匿喺一二角咁样样咧， 系啦，都唔好意思揾佢，我 系坐喺度听，即我哋系唔同嘅嗰个地位咁 啊。唔系啊，我系应啊校长嘅， 你系主办单位咁制噶啦，你好。 我系俾人请睇戏嘅咋， 系咩？ 系啊，跟住 校长请佢， 校长又要我再要我银荷包再请都唔。 我哋系咪会讲下出戏啊？因为出戏即系都 会讲下出戏啊，会讲下出戏啊。但系讲 阿女医生坐我隔篱啊， 喊到肥哩肥嚟啊！初头我话我同阿 Donna 话，听讲都有啲站人热泪，即系站人热泪个位啦。我自己我睇个 trailer 啦，我都觉得真系好感动咧。但我谂佢哋一开始睇嘅时候咧，完全冇呢个 feel 啦，一路睇落去都完全唔知。 我直头开灯， 嗰啲位，嗰啲位，可能你 其实边个位喊啫？ 系咯，即系我谂佢哋完全冇 feel 啦。 但系 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我隔篱听到啲索索声咧，跟住我又唔敢望过去。但系咧又冇人， 你使唔使啊？ 喂，又冇人咧，就系、是、 我听到啲纸巾开嗰啲纸巾声， 系咪啊？ 喺嗰位听到， 跟住我又即系通常又， 但我谂 住可能会唔会有啲头即系。咩呢知啦，即係博落個膊頭度呢嗰啲呢又冇喎咁樣。咁我就 搞錯、啊、 你開聲嘛、啊、你開聲嘛， 我唔會嘅， 佢會讀落我度嘅， 唔係喎，你隔離仲有一個嘛， 係咪嗰個話咗要我同醫生調位啦。 喂，你隔離嗰個就唔啱啦，睇到第三個呢，啱啱最精彩開始呢嘅時候佢就走咗啦。 我嗰、那個啊，我仲有一個， 仲有一個、啊、另一邊 邊個呢， 阿 Willis 係啊， 何建宏 係啊，何建宏呢就我俾紙巾佢哋嘛，咁何建宏話我唔使啦，即係好似好堅強咁樣啦。咁我諗何建宏呢睇到第三段嘅時候，讲乜嘢啊？你完全即系都唔知你有啲乜嘢，觉得系即系好感动咁啊！即系唔系开头嗰三个都好睇嘅。 嗱，我哋都叫十年。 完全 你讲到戏先啦。 啊，十年咯，就系叫做 咁就 系有五个独立嘅故事，就系讲 有五个短片嘅。 十年后嘅香港系点样咯？ 系啦， 唔系净系油麻地咩艺术中心先有得做噶嘛？周围都睇噶嘛？ 我又唔知喎， 唔知喎、啊。总之琴日一入去油麻地， 但我怀疑可能真系 的士司机车咗我油麻地戏院。 系咩？ 系咯，我唔系呢 度嘅。 睇完你哋即系睇完啲花絮啊，睇完啲影评啊，其实我都想睇嘅。 其实咧，我就冇睇到影评，我纯粹因为咧校长咧，即系佢哋阿俊思文咧就同埋呢一个即系 新民主 同盟咧就合办咧就有一个咁样嘅类似即系影即系咯欣赏，跟住又要揾啲导演翻嚟交流啊咁样。 佢话系因为买唔到飞，所以激发起。 事实上咧，亦都真系 买到飞，我 book 即刻戏院睇。 因为佢可能咧真系得一间戏院做咧，其实都几爆嘅。都幾多人睇嘅，咁我諗都牽動到好多人嘅心嘅，有啲位咧係的而且確。 我一個咯，一個。 我諗住要提亦嚟睇，跟住我咪順便睇下個 trailer 咯。咁佢啱啱朝頭早一早起身，攞住一個 iPad 出嚟睇個 trailer。可能啱啱未起身咧，都未有醒呢個人。 多數喺廁所呢。 人咧比較唔係喺個飯台上面。 咁個 trailer 係有乜嘢裏邊？我都冇睇過。 有感覺咧，有少少嘅。个软弱感嘅人咧， 系边 睇完之后我就系自己喺度喺张饭桌上面喺度喊。 边段啊？ 因为佢后 嗱 佢有佢咧睇初头嗰啲你唔觉啦，即系有啲讽刺嗰啲位啦。跟住你见到咧就系佢讲关于嗰个嘅自焚嗰段啦。 哦。 咁但系当时喺个吹嚟边，当然佢冇爆到究竟边个去自焚。 系你而家都冇爆啦，死啦！ 但系咧，但系咧，佢讲咗话，即系话系咪要人死？香港嘅民主先至有呢一个咁样嘅 希望咧， 希望咧呢样嘢咪好喐到我哋嘅心啦。 成套戏系讲社运嘅， 佢唔系嘅， 唔系嘅，讲本土。 佢系讲香港人， 香港 嗰个精神面貌，即系喺而家我哋睇翻而家嘅社会嘅政治嘅趋势咧，发展开十年之后嘅香港会系点？ 哦， 所以变咗有几样嘢嘅，你睇下政治上面嘅变化系点啦，一般嘅父子之间嘅关系系点啦，或者系两性之间嘅关系啦，又睇到啲系睇到一啲，譬如话。而家我哋可能批评而家啲后生仔好激啦，十年之后后生仔可能仲激，因为佢入边都讲啦，就话即系而家嗰个政治系将嗰啲人推向最极端啊嘛，所以去到十年之后，你见到港独已经成为一个系基本系一个主流之一噶啦，已经系 唔得喎，呢个同某人 即系去住即系起码向住呢个位啦，即系会见到香港已经有人为咗港独呢样嘢而系牺牲性命咁样。 但系和你非非嘅就 唔系，我相信系可能真系有一个半个会系咁做，但系主流香港社会咧，即系其实香港好怕死嘅。 第一套咪讲叫浮瓜啊嘛，就讲嗰个中联办西 哦哦哦哦哦刺杀嗰个 系啦，即系话点样喺香港可以推进呢个国安法？ 唔记得嘅，佢有冇份睇嘅啫？ 佢有份睇，不过可能佢平时惯咗，即系唔记书嗰啲咧，上堂咁样。 冇噶啦， 咁佢讲嗰啲即系关于国安法，即系香港即系内地想推国安法。OK，其实嗰阵时已经有23票啦，一讲国安法系内地嘅， 我知 佢想将国安法带嚟香港咧，佢嘅做法咧就系先喺香港咧就系整一啲所谓嘅一啲嘅恐怖分子嘅行为咯，袭击啦， 暴乱 啦，咁呢个冇嘢，你开始睇到嘅，呢个佢唔系专登收埋嘅，当然啦，最后。 发生咗啲咩事，嗰个桥段嗰位我哋就唔好讲啦。 但系真系， 即系佢都有个临尾个位咧，你系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为佢引导你唔系咁样谂嘅。咁但系咧就 系啦，系啦，好悲惨嘅都系。 系啦，咁你会见到就系、是，即系其实最后香港人都系喺呢一个咁样嘅政治斗争入边咧牺牲咗咯。系啊，其实呢有咁嘅寓意啊，我觉得。 于是就将自己投射落个角色度。 咁但係你最大投射呢就係自焚啦，因為見到佢入面講雨傘運動啊，雨傘運動之後可以話係即係失敗咗，跟住點樣又向前行，跟住點樣就有班新嘅後生仔出嚟，就希望喺香港呢做啲港獨，跟住又有啲比較激烈嘅行為。咁但係去到最後估唔到真真正正做到最激嘅行為係一個咁樣嘅一個人，咁我哋大家即係而家你唔好講啦，咁但係呢就嗰、那個位呢就真係好觸動人心嘅。 我記得阿 Ken 喊啊隔離。嗰啲畫面成日俾啲部落打， 因為其實見到嗰啲位咧，譬如 阿 Ken 呢啲，即係如果你喺社運，你本身你過去嗰一年，我諗好多都係啦，即係大家都係參與喺呢個嘅過程入邊，你會見到好多熟悉嘅畫面咧。你見到入邊嗰啲人，你好容易代入去，同埋你最慘咧就係話咧，你去諗香港嗰個未來嘅嗰個發展係咪真係要行呢一條路咧？係咪香港係咪真係要去到真係要有人 去西藏咁啦， 係啦，佢入面有好多西藏自焚嗰啲畫面嘅，其實係 啊，佢都係咁樣。 係啦，咁係咪即係要行到咁樣呢？你又好，你又有少少嘅感覺就係、是，話唔定會係咁，即係好悲咁樣。話唔定會係咁啊！雖然你話好多香港人都唔會咁樣做，當然啦， 係 咪先？ 但係套戲係咪就係要你即係 有少部分人咁樣開始咁樣做呢？其實已經係好得人驚啦嘛，係咪先啊？已经系等于系好多人对香港已经系，你可以话佢系对香港系去到绝望嘅一个， 我认同 嘅阶段先 会 咁做噶嘛。 即系咁 exaggerate 嘅画面就系要你反思，就系话其实行嗰条咁激嘅路咧，未必系用嘅。大家退一退，一人行多一步好过一个人行一万步啊！咪 嗱，导演佢系临尾嗰个嘅分享嗰度咧，佢都有提到，即系佢想喺绝望俾大家见到嘅希望啦。吓、嗯，呢、啊這个咁呢个系佢主要想讲嘅嘢，就系话虽然佢戏入边咧，电影唔可以俾到你一个答案，但系起码俾你一个反思嘅空间。咁、 嗯、 我谂呢个效果佢做到。 因为有个人讲啊嘛，之后分享话， 但其实 个 trailer 套戏都冇个 solution 嘅，咁 sad 嘅咁。 系啊，所以个 trailer 嘅个 trailer 俾我最大嘅感觉咧，最大嘅感觉咧个 trailer 咧就系、是，唔系话有自焚呢样嘢，所以呢样嘢我系有个震惊啦。 呢个咪廖启智啊 ？trailer 系咪啊？ 唔系廖启智，反而嗰段好少嘢，冇乜点讲廖启智嗰段。咁咧就系最俾我感觉上，因为佢入边讲到咧，就系有一个为咗香港即系想港独咧，咁啊因为喺香港第一个因为廿三条而入罪嘅，咁拉咗坐监之后咧，佢就用绝食。 我知嗰个黄毓民一定系 嗱，咁唔系一个后生仔嚟嘅，系啦。黄毓民呢个你唔好去讽刺佢啦，佢唔会嘅，因为咧佢入边嗰个绝食咧系真真正正学咗系当时爱尔兰共和军嗰套嘅绝食，唔系普通嘅绝食，佢绝食咗之后六十几日之后死咗嘅，即系你知啦，我哋而家听到绝食，大家都系得啖笑啫嘛，但系点解会得啖笑咧？就因为冇一个人佢系真真正正去绝食去到死嘅， 六十七日啊， 因为当年爱尔兰共和军去同戴翠夫人谈判嘅时候，就系呢样嘢啫嘛，就系话我就系死。就係、是、死，就係、是、話我要去到唔食嘢去到地步，就係真係死咗。咁呢種控訴，嗰種咁樣嘅效果係先至係真係個力量先至喺度，先至會大啊嘛，先至會講到而家仲喺度講啊嘛。講真，過去嗰十年香港有幾多政治人物絕食過，你都未必記得啦。 咁啊，記得係咪先啊？記得邊啲人接力絕食？ 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記得唔係嗰種記得咯。 喺隔離 係咩？我記得邊啲人絕食接力絕食多啲？ 隔離喺度打邊爐。 劉建義啊嘛，係嘛？一人絕食兩個鐘啊！ 其實係嗰五套就係嗰套自焚係令到我有即係最震撼咯，即係計嗰個男仔喺個獄中六十七日之後，砰一聲死咗，跟住而顯身有個人去自焚咯。 喂，但好沉重 嗰 套戲真係講， 非常之沉重。 嗰套嗰個 story 係最沉重咯，其他啲係輕輕鬆鬆噶，都唔係有一個我唔明添啊，有一個 有嗰、那個我都唔係好明，嗰、那個都唔係好明。 我唔知上套做完之後講乜咯。 系，所以如果睇到嗰度咧，如果啲人如果忍唔住离开戏院嘅话咧，就真系会错失咗啲好戏嘅。 我隔篱Alice 咪走错咯，佢错错，唔系跟住阿叶宝林嚟咯，跟住佢话好睇咯，我梗啦，你 做 你上头嗰两个，你嚟咗尾后嗰三个。 哦，系咩？哦 ，OK。 系啊，跟住 Oscar 直头牺牲咗嗰个沙窝云吞鸡，唔系嗰个沙窝咧冇去睇，跟住留咗喺度咧，同啲导演喺度倾偈咯。 嗯，咁大家应该去睇下嘅。 尤其你真係有個經歷咧，喺雨傘嗰啲咧特別，即係有啲。 因為有趣咧，就係我聽導演講咧，其實佢唔係雨傘之後先諗住搞呢個 project 嘅，佢上啲年頭開始搞嘅。 即係上年頭搞嘅時候咧，根本上咧係啊，即係雨傘都未開始。咁當然啦，即係 along the way， 咁佢哋可能都一路喺度跟住， 一路聞到味，即係覺得嗰件事可以擺落去。 係啦，佢就將嗰啲嘢咧結合埋一齊咁樣。咁其實某程度上面，你可以話，可能喺佢哋開始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嗰未來嗰個十年嘅發展， 嗯 ，OK， 只係有一部分咧已經係變咗係好似一個真實啦。即係起碼有一部分嘅真實咧，再加埋係由呢個真實再慢慢發展落去嘅話咧，剩低嗰啲嘢本來係可能我哋可能如果係之前，如果係雨傘之前嘅話咧，望落去可能好超現實啦。但係雨傘之後嗰啲嘢咧，望落去咧就好真實啦。其實， 嗯， 因為雨傘某程度上已經話俾我哋知道，其實大概你已經估到一個咁樣嘅政府嚇，係完全係唔會聽你點講，佢都唔會係認錯。跟住啲人又係身心不憤，亦都係見到而家個本土意識嘅抬頭咧，所以基本上你係見到呢樣嘢係好，我覺得係入面嗰啲嘢咧係即係真實得嚟，令到你覺得有啲害怕咯。 哇！如果發生真係好驚我本地蛋嗰啲咧， 好似本地蛋廖啟智個故事就講本地蛋啦，咁就廖啟智係好似普通嗰啲飯館咧，以前士多嗰啲咧，士多嗰啲好興嘅啲雞蛋 米嗰啲啊， 啲米啊有米啊有蛋喺度賣，啲蛋咧仲要攞個燈嚟照照， 逐豆米賣 係啦，咁咧 有一隻隻雞蛋賣 嗰啲，嗱個劇情個。结果我觉得系好正嘅，我哋就唔讲。但我只系讲开头嗰啲咧，大家容易即系知道嗰啲，我觉得就 O K 嘅。即系咁，佢主要就讲就系话，即系佢有个仔啦，咁啊翻学啦，咁就开始嗰阵时嘅香港已经有，即系差唔多学校好似必修咁样。以前嗰啲即系嗰啲 国教啊，其实 叫少年军啊，即系以前嗰啲咧，嗰啲 红领巾小队 系啦， 咁咧就嗰啲咧就会 两样嘢嚟嘅， 又唔同嘅， 即系戴住红色颈巾嗰啲叫。 嗰啲叫红领巾少先队， 嗰啲系嗰啲就红卫兵就真系大话好多。咁呢啲咁嘅少年军咧，咁学校有好多时俾一啲嘅 assignment 佢哋咧，包括咗就系 抄牌， 去攞住一啲嘅checklist 咧，周围去睇，譬如话，咦，你卖蛋 OK？ 点解蛋上面点解写住个纸牌写住本地蛋咧？本地呢两个字唔得，所有嘢上至本地嘅话咧，我哋就要。报告，话翻俾长官知道， 即系真系去斗人嘅嗰啲， 嗯， 真系， 所以成班细路仔咧走出去咧，周围咧就去影相啊，做 project 咁样样啦，好似，佢个 project 咧就系做呢样嘢，即系当然呢个系有少少即系夸张咗啦， 但系真系好沉重呢套戏， 系啊，咁 但系好轻，即系唔， 佢哋会书店啊，去铺头啊，跟住问你点解你做咩有咩唔妥啊咁样， 因为长官叫我哋过嚟 check 下，嗱你蛋就冇问题嘅，你叫香港蛋都冇问题，但你叫本地蛋就有问题啦。 嗰个死肥仔啊，车手升佢 几好啊佢，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好值得，即系啊， 你咁讲我都兴，所以如果真系大家入场睇嘅话，我觉得真系会好沉重呢样嘢。 所以咧当时张超雄咧都喺度噶，佢睇完之后佢话佢觉得哇呢出戏真系好难睇， 嗯， 佢第一句好难睇， 好难睇，即系 好难睇得完， 好困难啊！一路睇你一路就 系 好 兴啦， 好兴。但系你又唔可以唔去即系承认， 你又明嗰啲事咧，起码系 一个绝对系有机会系会咁样发生嘅，所以变咗咧，佢最后嗰个电影嘅最尾嗰个嘅已经拍晒啲未边工作人员嗰啲咁嘅嘢嘅，最后咧出咗两句说话，佢话究竟即系呢出戏咧系为时已晚四个字，跟住咧就将个已字咧，将个已字咧转咗为时未晚。就问你两个问题，即系睇完呢五段片嘅话，大家就系谂下，而家我哋再去做嘢，系为时已晚啦。即系我哋已经系改变唔到呢个时代嘅，即系历史嘅巨轮啦。嚟紧一定会发生呢啲嘢噶啦，定系为时未晚？我哋仲可以去抗争，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点样令到香港唔好变成戏入边嗰个香港咧？呢个我觉得就系个戏。 但 系 的士司机嗰个都其实几真实嘅，我谂。 系啊，的士司机嗰个又系几正。的士司机嗰个就死啦！我讲晒出嚟， 系啊，你剧透晒， 我唔觉得。 不 过 咧，其实我重点冇讲出嚟。其实我每一个都有个重点， 即系你系讲咗个开头，你有冇讲结尾咯？ 因为结尾系最精，即系我喺每一个结尾咧，佢都有心思谂过嘅。啊，所以佢廖启智开头会觉得佢，即系佢个仔咧都嚟斗佢，使咗少林军啊嘛。 但系原来 但系咧就唔好讲呢啲啦，就唔好讲呢啲啦。跟住咧系咧就唔好讲啦，呢啲系咪先啊？ 唔好讲啦呢啲。 咁啊，打的士嗰个咧就主要就系讲紧某年九 年， 其实佢嗰个咧主要系咪都系十呢个十年啦？吓、啊、十年之后啦，咁就啲香港嗰阵时咧揸的士咧，其实已经系有啲，譬如而家我哋咪啲优质标志嗰啲咧， 佢嗰時咧就有分就係普同埋非普，即係話咧你嘅標誌上面咧係寫住一個普字嘅話咧，即係呢個的士司機咧就是、普通話嘅，普通話嘅。如果冇嘅話咧，就一個普字，但側邊咧即係上面打咗一個 打斜， 打斜係啦，咁就話。咁變咗呢，佢就話政府呢其實準備嚟緊呢就會再推行進一步呢，就係、是、一定要你考一個牌。如果你係考唔到呢個普通話幾多級嘅話呢，你係唔可以做司機嘅。 唔 係， 係唔可以去中環、金鐘同觀塘㗎。係 啊，即係有幾笪地方。係啦，有幾個地方呢就唔可以俾你搵錢啦。 可以入去嘅。 係啦，但係嗰幾個地方呢基本上你唔去得你都即係即係。 冇生意 啦。即係執得粒㗎啦。 係啦係啦，講得啱。唔係啊 ,sorry 啊，唔係啊，好似係唔可以全部做，你只可以去某幾笪地方做。因为嗰几笪地方咧，有 你唔可以驶入去金钟、中环同埋观塘。 唔系，佢有几个地方咧系可以讲英文嘅，系啦，所以咧就变咗咧，就系话咧，有啲地方咧就唔可以去做啦。咁但系有几个地方你就去做。但 anyway 啦，重点就系话你普通话咧成为一个嘅一个求生技能，而系政府系有政策去推行，令到呢一样嘢咧系必须要有嘅。所以咧，而家好多时啲香港父母好兴嘅。即係你見到啲父母英文自己都唔係講得好嘅，但係同啲仔女講英文嘅嘛，係咪？戲入邊你又唔會見到呢樣嘢啦，係嘛？你仲同仔女講廣東話？你同佢講多啲普通話啦！你仲講普通，你成日同佢講廣東話，中學都升唔到啊！咁樣 咪真係好沉重咯， 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嘅英語咁樣咯。 所以我唔覺得係你話五個古仔有啲可能輕鬆鬆，我聽到你內容， 呢個係諷刺嘅，但係諷刺得嚟，當然你嘅心入邊 係 好沉重。 即係除非你係一個唔睇新聞，又或者睇到新聞完全你個人係冇感覺嘅人。Otherwise， 你係有留呢個社會，你係有對與錯、有公義嘅心。 其實 呢你睇到每一樣嘢都有共鳴。 所以 係 㗎，所以 有啲係全套黑白 嘅。睇到後邊嗰出戲，睇到後邊嘅時候，你冇可能係。即係講得衰啲，你係有個感情嘅，你冇可能你係唔會即係眼濕濕囉，其實。 但我真 係 冇 喎，喊可能唔會喊，但係好。 咪自焚囉，係我覺得嘩嗰啲囉，我就唔好喊囉。 嘩有人自焚啦，出嚟睇下，嘩佢捉黃咁。 即係嗰個橋係嘩絕啊。 絕。 即係嗰樣囉。即係係佢呀原來咁囉。 所以。 但我又即係我係覺得係呢個係一個事實。其实佢铺铺下都系铺咗呢个人去自焚嘅，基本上，但我就冇喊到咯。 唔系，我都觉得唔 系 喊， 唔系喊唔喊唔系个重唔系重点嚟嘅，但系 觉得好有共鸣。 你好难唔会系因为呢一出戏嚟触动你嘅心咯。你好难，如果你喺呢个所谓即系过去嗰一年喺所谓呢一个咁样嘅雨伞运动入边，多多少少有一定嘅参与，知道前后发生啲咩事，知道香港嚟紧而家嘅情形系点。咁你好难，你唔会系受到佢嘅某啲嘅，即系系咯冲击咯，我觉得。 拎住去睇听。 即系你成套戏，你一定会记得自焚嗰个咯，你乜嘢都可能唔记得。 因为咧，其实咧，我哋香港人咧惯咗和理非非嘅，即系我已经当咗叫做，即系我哋香港人好温和嘅，我哋唔会接受啲咁激进嘅行为。呢、這个似乎起码喺我哋呢一代咧，都仲系有一个咁样嘅一个叫做系。比较主流嘅睇法啦，有部分好激人咯，都话，唉呢啲只系小部分人去特别激咩嘅啫咁样。但会唔会有一日香港会变咗，即系嗰个所谓嘅睇法咧开始有少少变化啦？大家越嚟越接受到嗰种激进嘅嗰种嘅抗争嘅手法，大家越嚟越觉得 党噶啦，我谂 呢个唔知 边度主席 咯，或者嗰时民主党最劲咧。 Donna 做主席， 你真系唔知喎。 Donna 做主席 ，Donna 主席，我都觉得麻麻地啦。我觉得我觉得佢唔系嗰啲即系会好冲嘅，其实 唔系冲唔冲嘅问题，你起码 好啦。 嗱，唔好讲呢啲啊，唔好讲呢啲啊，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 可能刘伟兴行出嚟自焚咧， 哇，咁啊真系。 唔系 你谂呢啲嘢都谂得好，都好沉重嘅，其实。你谂下，如果有一个 现唔好谂刘伟兴呢个人，咁啊沉重啲。 即系你谂下，呢个而家我哋熟悉嘅一个政治人物，佢要去行呢一条路。咁你就諗下點解佢係行上呢條不歸路呢，咁一定係背後有啲好大好大嘅嘢發生。 唔係真係睇下呢個人係邊個， 係咪 真係睇下呢個 係咪 咁 因為我哋嗰日其實好想知道呢嗰晚，因為嗰日我哋睇嘅時候呢，我哋嗰場呢黃之峰都喺度㗎，其實即係我哋嗰場就好多社運人物都喺處。 都系啊， 好想 就多拿出雞啊嘛，系嘛？ 好想，其实听下佢哋嘅感受系点。 且系咯，阿 Ken 想讲嘅，本来佢截咗佢。 边个去啊？ 即系佢系 last 咩？ 哦，即系阿 Ken 想讲几句嘅。 边个截咗阿 Ken 主持咯？ 哦，佢俾咗阿张超讲， 系俾咗张超雄讲。 系啦， 咪因为个场系 book 唔知即系 唔紧要啊。喂，有机会咪下次搵阿 Ken 上嚟啊，做嘉宾啦，攞杯酒大家倾下咯。 哦，好啊，好啊， 系噶啦，下礼拜啦，就下礼拜啦咁。 系咯，去咯。 啊，下礼拜我要去做拖啊，我俾人叫咗去，啱啱先叫咗。 28号啊？ 系啊。 少我可能飞添。 系咩？ 就求 我听做啦咁。 我都啱啱咋。 阿 Ken 会同要我喺度先做嘅。 唔得啊！话好似好沉重咁啊，啱啱听完套戏咁样。 其实都唔系好沉重噶。 啊，点啊？唔知啊，听日去买张飞吓，晏昼 自己睇下啦，系啦。喂，另外有出戏叫做咩啊？搭 又嚟 搭雪寻梅啊，定系乜嘢？ 搭雪寻梅 系咪？嗰出咩嚟？ 未睇， 我就知道有呢四个字。 搭咩？ 搭血 寻 梅啊！ 搭血寻梅。O K， 马国富城嘅演技好破格。 佢呢个又系话欢迎香港搞嗰个即系分享会嘅。 我呢个系，但系呢个系点啊？系独立制作啊？定系咩啊？定系？ 唔冇乜充分嘅掌握资料吓，有资料 再报道。导演嗰阵时就想拍呢套戏，系讲咩？睇先， 冇 讲个女仔做援交就俾人哋杀咗，跟住阿郭富城有一个警察去查咁之类咁样。 O、okay. K， 即系又系嗰啲社工啊，嗰啲问题少女啊，啲社会问题嗰啲戏咯。咁咧呢个导演咧就一路咧都冇人投资。咁後屘就掠，即係深烤掠定咩啦嚇，咁揾到郭富城，郭富城亦都改過套即係個內容之餘咧，咁又 哦佢都執過嚟嘅， 係啦執過。 OK， 咁一拍咧，於是乎就即係開始有啲人肯投資落去咯，因為郭富城嘅關係。 哦， 咁樣，同埋咧佢喺台灣就唔知七項提名，跟住男配角又攞咗之餘處理咁樣。 嗯， 但係知點解我會知咧？ 點 咧？因為咧我睇今期嘅八卦，唔知依周刊定係唔知咩周刊咧。 啱啱上網睇咗。 佢就係話點解呢套戲咧香港收得咁差咧？即係300多萬啫嘛，好似比起同期嗰啲成咩啊張家輝嗰套咩卧底 陀地驅魔人。 哦，係 sorry， 係我個字噶。 感觉上咧就 O K， 就话咧，因为郭富城咧就佢就披露咗自己嗰个恋情，于是乎就影响咗套戏咯，就唔收得咯。 我又觉得唔会咁嘅，你估香港人即系啲 咩？因为佢话佢啲影迷霸体嘛。 如果你真系好电影嘅话，我话知你边个做啦。 你吹一吹鸡，啲人一系睇一系唔睇。 系啦，即系嗰个八卦周刊就系咁。 导演叫翁子光， 翁子光系啊， 翁子光好后生。 唔系啊，阿邵家臻咪话，如果我哋有兴趣搞，可以 微交少女，系咩？喂，都好啊。不过我哋要搞呢啲都好，其实佢哋要搞咗上嚟都唔容易啊。你估包场容易啊？我觉得今次即系俊斯文佢都辛苦噶，即系你要包个场，跟住又要好多湿碎嘢要做啊嘛，系咪先啊？所以即系都感激嘅。但系你成日都搞呢啲嘢就都好。 又唔系赚钱系咯？ 梗系啦。 啊，休息下先，第一节转头翻嚟。 好。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